找到广播剧场互动聊天室，冬奥故事、冰雪之约、冬梦少年三个篇章等你来听，还能参与冬奥问答，抽取幸运红包，赶快上听听 FM 双重福利等你来拿哟。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2022年北京冬奥会即将到来，届时世界各国冬奥健儿将齐聚北京，感受北京的深厚文化魅力，感受中国人民的热情和真诚，感受中国的发展和进步。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三大赛区当中，极具挑战和观赏性的高山滑雪比赛和有雪上 F1 之称的雪车雪橇项目都将在延庆赛区呈现。作为北京市延庆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延庆区曲艺工作者发挥非遗项目的特殊优势，用评书这种曲艺形式展示延庆人民喜迎冬奥、服务冬奥、保障冬奥的风采。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温振新、林瑶演播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七回，由温振新播讲。 第七回，盼天降雪如期至，盆地荒村建赛场。上文书给您说到，第六届冬奥会在挪威的首都奥斯陆举行。这届冬奥会可以说是意义非同寻常。首先来说，在这届冬奥会上第一次实现了冬奥圣火的传递。在这之前，以往的冬奥会上可都没有这项活动啊。从这届开始，冬奥会圣火的传递成为了冬奥会开幕式以前非常重要的一项活动。再一个呢，就是这举办城市，在这第六届冬奥会举办之前，甭管是在法国的夏蒙尼，还是瑞士的圣莫里茨、美国的普莱西德湖，这些呀，都属于偏僻的山村，人烟稀少。这第六届冬奥会可算是进了城了。怎么算进城了呢？它的举办地点是挪威的首都奥斯陆。这奥斯陆啊，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景色迷人，空气清新。就在它的东北部，有世界上著名的霍尔门科伦山，这儿可是全球最知名的滑雪圣地，也是挪威人的滑雪乐园。听过我前文书的，您对这个名字一点不陌生。几百年来，在这里举办过无数次的滑雪比赛，驰名世界的霍尔门科伦滑雪大赛就是因为这山得的名。就在这霍尔门科伦山的山巅之上，修建了一座宏伟壮观的滑雪跳台，这跳台底下是灯光照耀的人工滑雪道，这条滑雪道全长5公里，冬季奥运会的高山滑雪比赛就在这儿举行。除此之外，城里边还有世界最著名的比斯雷特速度滑冰场，这也是冬奥会滑冰项目的重要比赛场所。奥斯陆不但有非常专业的比赛场馆，更重要的是奥斯陆乃至整个挪威民众对滑雪以及冰雪运动都非常的喜爱。每年3月第一个星期天，挪威人呢把它定为滑雪节。一到这天， 奥斯陆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要走出家门参加滑雪运动。挪威能在历届冬奥会上取得不俗的成绩，这跟他雄厚的群众基础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就在挪威举国上下投入到这场运动会筹备工作当中，奥斯陆全体市民洋溢着快乐节日气氛的时候，谁成想这第六届冬奥会的开幕式可遇到大麻烦了。要搁到往年，这霍尔门克伦山呢，一到冬天那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到今年可坏了，整个奥斯陆这雪量啊少得可怜。那位说，是不是整个欧洲大陆气候出现问题了？不是，除了这儿之外，它周边的这国家，甭管是瑞士是法国，那是大雪纷飞，积雪覆盖，只有奥斯陆今年不知道怎么了，这可把东道主给急坏了。我好容易要在大城市举办这么一届冬奥会，想的是扬名露脸，老天爷这不下雪，别给我弄个丢人现眼呐。这挪威政府也真豁出去了，马上派兵。你说派兵干什么？派兵给我搬雪去。上哪儿搬去？刚才给您说了，奥斯陆三面环山，在这山上树林深处沟壑之中，把那常年不化的积雪拿车往城里拉，集中到比赛场地上去。就是这样人工搬雪，这雪量啊还是不足以开展比赛。国际奥委会一看这阵势，跟挪威商量，不行咱们就换换地方吧。挪威一听，那哪成啊，我这宣传也做出去了，体育场也修建好了，可以说是万事俱备，这会儿您让我换地方，您这不是胡出主意吗？奥委会一听，那要不然咱们改个日子？改日子更不行了，既不能换地方，也不能改日子。挪威这会儿是认准了，到了开幕式那天，如果他还是没有雪，那您怎么办？我也没辙呀，那只能等啊。这一等就是好几天，一直等到开幕前一天，还是雪量不足，这可把挪威人给急坏了。就在大家着急的时候，就见天空之中彤云密布，西北风卷着大西洋的暖湿气流，可就到了奥斯陆上空了。被霍尔门克伦山这么一挡，跟那冷空气这么一撞，没多大会儿的功夫，就看天空当中这雪片啊是飘飘摇摇，洋洋洒洒，可就降下来了。人都说是及时雨啊，这一场可以算是及时雪了。这场及时雪是恰到好处，让奥斯陆市民是欢腾不已，也使得这届奥运会是如期开幕。到了1956年，第七届冬奥会在意大利的科尔蒂纳丹佩佐举行了。这意大利的科尔蒂纳丹佩佐，您别看是个山间小镇，人口只有6000来人，但是这儿早就成为冬季体育爱好者青睐的旅游胜地了。从19世纪末开始，这里举办了不少次的滑雪比赛，办赛的经验非常丰富，冰雪运动场地非常齐全，各种旅游配套设施非常成熟。其实在这之前，科尔蒂纳丹佩佐也曾经2次申办冬奥会，但是都没有如愿以偿。这次国际奥委会终于把这承办权交给了意大利的科尔蒂纳丹佩佐。就在这届冬奥会的开幕式上，东道主意大利队安排了一名女性运动员作为运动员代表进行宣誓。这位女运动员叫做朱莉亚·切纳尔·米努佐，是1952年奥斯陆冬奥会速降比赛的铜牌获得者。这也是奥运会史上第一次由女性运动员作为代表宣读奥林匹克誓言。国际奥委会把这件事记录为历史性的宣言。这届冬奥会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 那就是原苏联代表团第一次参加了冬奥会。为什么说这是头一回呢？了解历史的听众您都知道，1917年十月革命，俄国工人阶级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下可就被国际奥委会排挤在奥林匹克之外了。您可别忘了，咱们之前给您说过，顾拜旦人家早就提出来了，每一个人都应享有从事体育运动的可能性，而且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并体现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您这奥林匹克精神说得多明白呀！您不能因为意识形态不同就把别人排除在外。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原苏联一跃成为世界上敢和美国抗衡的经济体，它的经济实力全世界没人敢质疑啊！还是我上回书给您说的，您要想繁荣体育，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那是两个必备的基础。正是因为原苏联占据着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别看是头一回参加，这一参加那就是震惊四座。在速滑比赛当中，原苏联选手夺得了这个项目四枚金牌当中的三枚，而且在冰球的比赛当中，原苏联队也打破了原来美国和加拿大两个队在这个项目上的统治，力压美国队和加拿大队斩获冠军。这一下原苏联代表队的奖牌可就超越了所有的代表队，最终以7金3银6铜名列奖牌榜之首，打破了冬奥会原有的格局。就在这届冬奥会上还诞生了一位奥地利的民族英雄，那就是奥地利高山滑雪运动员安顿·塞勒。就在这届冬奥会上，他一个人包揽了高山滑雪、滑降、回转、大回转三个项目的冠军。迄今为止能够达到这样成绩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塞勒，另外一个就是法国名将基利。这安顿·塞勒生于1935年，从小就在高山滑雪这个项目上有着过人的天分。到了1955年，在瑞士温根举行的比赛当中，他夺得了冠军，那年他才20岁。由于塞勒出生在基茨比厄尔，所以当地的人给他起了个雅号，叫做基茨闪电。就在1956年克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的高山滑雪大回转比赛当中，同样是奥地利的名将莫洛特滑出了3分06秒的好成绩，这个成绩已然是打破世界纪录了，所有人都向这莫洛特表示祝贺。这会儿啊，就看莫洛特面带冷静跟大家说，你们呐，先别着急祝贺我，再等等吧，我后边还有一小伙子叫塞勒呢，他只要不出场，这金牌到底是谁的谁也说不准。果不其然，就在之后出场的安顿塞勒滑出了3分0秒10的好成绩，以6秒多的成绩优势最后夺得了这项比赛的冠军。在大回转项目比赛结束之后，安顿塞勒又连续获得了回转、滑降两个项目的金牌，一举成为第一个在冬奥会高山滑雪比赛中包揽大回转、回转、滑降三个项目的金牌选手。这一举获得三枚金牌，塞勒还不满21岁，可就成为奥地利的英雄了。从那以后，这塞勒呀，拍过电影，做过歌手，但无论干什么，始终就没有离开滑雪运动。他也曾经担任过奥地利滑雪协会首席教练和技术总监。1985年，由于塞勒对奥林匹克运动的贡献，国际奥委会决定授予他奥林匹克勋章。2009年8月24号，塞勒离开了人世，享年74岁。人们把他的葬礼 就安排在一条滑雪道的终点举行，用这种方式纪念他为冰雪运动做出的突出贡献。到了第八届冬奥会上，这个举办地可就成了一件天大的新闻了。话说呢，是1955年，一个叫亚历山大·库辛的美国人突发奇想，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申请，要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内华达山脉这儿有一块盆地叫做斯阔谷举办冬奥会。这内华达山脉可是美国西南部著名的一条山脉，它受着太平洋和缓作用的影响，常年雨雪丰沛，到了冬天这温度啊能降到-18°，那可以说是上好的冰雪圣地呀。就这么好的一块冰雪圣地，没几个美国人知道它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啊只有一个居民，谁呀？就是刚才咱们给您说的这位申请者亚历山大·库辛。这斯阔谷100多年前本来是印第安人居住的地方，这印第安人有一个习惯，男人中年外出打猎，妇女在家操持家务。当这第一批白人移民到这儿的时候，只看见这儿有很多的妇女，没看见男的。按照印第安人对女子的称呼叫做斯阔，所以这地方啊就叫了斯阔谷了，全是女的。100多年了，这地方只有一所房子，那就是亚历山大·库辛的。除了他这所房子之外，别的什么都没有，您更谈不上什么体育场比赛设施了。离这地方最近的城市叫做旧金山，离多远呢？300多公里，600里地啊。库辛这想法刚一提出来可就炸了窝了，所有人都说你这不是异想天开吗？库辛一摇头，哎，这怎么能叫异想天开呢？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不都是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吗？你不建立它永远没有。就在库辛的坚持之下，赢得了美国奥委会和加州政府的支持，甚至这件事啊当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都知道了，也举双手赞成库辛的决定。最终就在1955年第51次国际奥委会巴黎会议上，奥委会拍板决定1960年的冬奥会由斯阔谷承办。不过奥委会当时也说了，我这个呀就是暂时同意，如果1956年之前你们这儿还没有开始动工兴建体育比赛场所，你们的财务不能得到保障，这1960年的冬奥会到底给谁开，我们到时候还得再商量商量。申办成功之后，斯阔谷马上开始兴建冬奥运动设施。这从无到有啊也有好处，就在这兴建的过程当中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为了举办这届冬奥会，组委会专门修建了奥林匹克村，专供运动员居住。这是冬奥历史上第一个专门供运动员居住的冬奥村。但是也有不少麻烦，就在兴建各种比赛场馆的时候，奥组委把这报名单拿了一看，各项比赛的报名，这雪橇项目啊全世界只有9支队伍报名参加。组委会一想，我要为这9支队伍单修这么一个雪橇场，这可就有点太浪费了。所以这组委会跟国际奥委会就提出来了，由于比赛报名的人员太少了，所以啊我们这届打算把雪橇比赛给取消掉。国际奥委会一听，这马上就到了1960年了，我这现在再换别人也不太合适了，那取消就取消了吧。就这样，雪橇比赛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冬奥会的比赛当中缺席了。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届组委会为了花样滑冰比赛安装了一台电子计算机。这个电子计算机当年可是新鲜玩意儿，这台电子计算机能够在每个比赛项目结束之后，通过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用英语、法语两种文字公布全部的比赛成绩。 这可是新科技在冬奥会上的第一次运用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那就是在这届冬奥会上第一次卖出了电视转播权。当时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花了$50,000购买了这届冬奥会的电视转播权。这个电视机是1925年英国工程师约翰·洛吉·贝尔德发明的。到了1939年的时候，美国人可就发明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到了1954年，美国的德克萨斯仪器公司研制出了第一台彩色电视机。到了1956年，美国的电视普及率已经非常的高了，可以说家家户户都有一台电视机。所以向电视机前的观众来实况转播赛场上的情况，这可是冬奥会的头一次。在这届冬奥会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把915分钟的电视画面全都给了像冰球、速度滑冰、花样滑冰、高山滑雪、跳台滑雪这些深受大家欢迎的项目了。也正是因为有电视转播，在高山滑雪回转比赛当中，裁判没看清楚，没法判断这个运动员是不是按照比赛的规则通过了门旗，他们呢就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提出要回看这个比赛录像。这可让转播商眼前一亮啊，今后我们要推出计时回放这个技术，那还能再挣一笔钱呢。时至今日，这计时回放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但是回溯当年，斯阔谷冬奥会确实为这项技术的推出和推广提供了一个契机。斯阔谷这个小山谷举办了冬奥会，由此是名声大噪，成为美国著名的滑雪圣地。这件事儿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冬奥会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推动的作用。这一回咱们成功的申办了第24届北京冬奥会，这也一定会对北京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这也能让京北的海坨山成为世界知名的冰雪圣地。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七回，延庆区非遗项目评书冬奥系列作品总策划洪伟、高文周，策划刘满丽、阙战军，顾问李庆、于海宽，评书撰稿温振新、林瑶。欢迎您持续收听。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每天10:05到10:30，12:30到13:00，欢迎持续收听。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这做事儿啊都有讲究，唱戏呢讲究唱念做打，练武呢讲究个刀枪剑戟，这说相声呢讲究说学逗唱。 没错，围绕冬奥各个方面也讲究个衣食住行。 那您先说说这衣。 冬奥制服结合了传统山水画与赛区山形，展现中国独特人文之美、自然之美。 那这食， 冬奥村餐饮供应标准严格，注重营养，春节期间说不定还有饺子呢。 您再说这住， 北京延庆张家口三大赛区冬奥村绿色智能建筑带给运动员们健康居住保障。 那行呢？ 全行啊，